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欢迎再次光临，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陶云金。今儿个为您继续讲述天桥八怪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其中的两位，醋逆高和甜瘸子。横跨百年，三代传奇，天桥观止，石海勾陈。话说天下，继续为您讲述天桥八怪的传奇故事。昨儿个咱们说，穷不怕有一天在天桥隔着门听了一回帐子戏，演完戏出来收钱，大伙儿全都跑了。只有穷不怕掏出来一锭银子递到那个人的手上，低下头走了。这叫同命相连，都是摆地摊卖艺的，都不容易。穷不怕很同情他。咱们可没细说这个演帐子戏的是谁呀，他就是天桥八怪的第二位，外号醋逆高。这个名字到底如何解释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位说，爹妈得跟孩子有多大的仇啊，怎么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呀？您别误会，这可不是真名，这是旧社会艺人的艺名。醋逆高又叫醋庙高，本人其实姓张，是清光绪年间出现在天桥的民间艺人，他以说笑话相声为主，同时演唱山西的离曲村调、山歌、码头调等等等等。说实话，他唱的小曲儿格调低下，而且年代久远，当时具体唱了些什么也找不到太多的资料，但是关于这个人还是有很多的记载。据说他平时打扮得十分古怪，上场时手捻草珠，身穿纱袍，连鬓胡子老长，蓬头垢面，一副稀奇古怪的扮相。反正您琢磨，让犀利哥穿上济公的服装啊，再两天不洗澡，再饿上两天，就那模样就差不多了。醋逆高他拿手的看家本领叫暗春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口技，其中以学鸟叫为他的绝活。他学的鸟叫包括各种禽鸟鸣声，婉转修扬，惟妙惟肖，表演着就跟鸟似上的一般。天桥杂咏当中有诗赞之曰：离曲村歌兴一豪，当当达达韵嗷嗷，而今尚有人传说，醋庙高额醋逆高，草珠纱褂太婆娑，古板虚敲又打锣，五十年来谁记起，人间冷落凤阳歌。话说这天，醋逆高又学鸟叫，又学女人哭，又学孩子喊，是又敲又砸，上蹿下跳，好容易演完了，出来收钱一看，哎，大家都跑得挺快呀，让他想起了一个人，索尼克。这么下去，我非得饿死街头不行啊！ 早知道我学点什么不好啊，为什么单单入了这一行？其实咱们说那个年月没有九年制义务教育，穷人家的孩子那是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的吗？有一门手艺将来能混口饭吃就算不错了，那时候跟现在没法比呀。现在这些小少爷小姑奶奶们坐着轿车，吃着肯德基，哈根达斯，烫着头，谈着恋爱，反正比那阵儿那是幸福的太多了。还是说说当年吧，从尼高四下这么一看真不错，还有一位没跑，三十来岁上下，看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个同行，也是个卖艺的，但是面容里透着一股文雅之气。昨天不是说了吗，穷不怕是个秀才出身，有文人的气质。得嘞，我上去要个一两文钱买个烧饼也能活呀。陪着笑脸上前作揖，刚到了近前还没说话呢，穷不怕长叹一声，咱们是同病相怜。说着话掏出来一锭散碎的银子往醋逆高手里一放，转身走了。醋逆高感动坏了，心想这是好人呢、啊、你看人家自己也是卖艺的，也不容易、啊、但是今天可怜我还得记着人家的好啊，将来得回报人家。想着回头看了看，也没多少人，生意十分的清淡。醋逆高为人朴实，心说我今儿个有这么一小锭银子这就算是行了，也不演了，我得知道给银子的这位到底是谁，我得谢谢人家。想着想着就往前赶，要谢穷不怕，穷不怕急着赶着要去开场子，走得很快，七拐八拐没影了。醋逆高心想，这怎么说的，把人跟丢了，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得嘞，我还是回去吧。想着扭头往回就走，这个时候就听哎呀一声，一个黑影是迎面撞过来。醋逆高本身啊身子骨就弱，再加上又吃不饱又没力气，想躲躲不开，咣当两人撞到一块儿。醋逆高好悬没背过气呀、啊、哎呀我说这谁呀、啊、好悬没把我给撞死。挣扎着往起爬，只听砰刺啦，醋逆高心说这什么动静，突然感觉自己的手腕被人抓住了，抬眼一看，面前这位面黄肌瘦，贼眉鼠眼，一身破烂，马褂啊跟手撕饼一样，要多流氓啊有多流氓。醋逆高，你敢撞我，瞎了你的狗眼呐，一张嘴还是一小细子。醋逆高心说完了，怎么呢，认识这个人呢，外号叫滚地鼠，姓郝，叫郝玄，天条一带的泼皮无赖，鼠他不是东西，要说这泼皮十有八九都是好逸恶劳的人。郝玄祖上也曾在朝为官，虽然传到他这辈儿家道中落了，但是也给他留下了很多的积蓄。但是这个人不务正业，打小就喜欢走些歪门邪道，不干好事，长大之后和一帮子狐朋狗友是吃喝嫖赌唱歌跳舞，活活的把他爹娘给气死了。再加上这个人一辈子倒霉，干什么什么不顺啊，你说吧，买股票股票跌，买房子房子跌，一来二去没个几年，家里的老底儿都败光了，家徒四壁，无以为生，就成天在天桥一带讹人，靠这个活着。醋逆高明白这是讹上我了，定定神，我说郝玄啊，咱们都在天桥一带讨生活，平日里我没有得罪你的地方，咱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您今天这什么意思呀，这样可有点不地道。郝玄冷笑了一声，哼，什么意思啊，我还问你呢， 你挺大个人走路不戴眼睛，今天撞到你好爷也就算了。你看这儿。说着话伸手一指自己身上的这件马褂，看见没有，我这是上好的马褂，让你给撕破了，你得赔我。醋泥高心说呀，你别来这一套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，就你那破马褂跟手擀面似的啊，破的都不行了，破一个洞，然后都没法缝，都糟了，滴了起来，拿线这么一系，揪成一揪，这边又破一洞，又滴了起来，又揪成一揪，一身酸辣汤，您这还叫好马褂呢。得了得了，算我倒霉，你说吧，怎么赔？怎么赔？我告诉你，我这马褂是从非洲带过来的，知道吗？非洲有座玉贞观啊，里边有个老仙姑给我开了光了啊，这就开始讹了。哦，非洲，非洲哪儿？非洲大了，这就是大约就是通州南边吧，啊，那离廊坊多远？反正差不多就挨着吧，再往前就到天津了。你别废话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怎么着你也得赔我50两银子。醋泥高苦笑啊，您把我宰了吧，您看我值50两银子吗？好悬的好悬，您真敢开口啊，我不怕告诉你，我全身上下就这一锭银子，多一个子儿也没有，今天遇见你了，算我出门没看黄历，我认头了，我把这一锭银子给你，你拿走还不行吗？说着话把银子递过去了，我惹不起你，破财消灾还不行吗？郝玄小眼一立，一把就抢过来了，不行，不够，我这非洲开光的马褂啊，这是稀少的物件，你没钱呢，你那摊子归我。那可不行，那是我吃饭的家伙，你不能拿走。醋泥高上前要拉郝玄，去你的吧，郝玄一脚把醋泥高给踹躺下了。什么时候凑够了50两银子，我就把这破烂摊还给你，大爷我走了。说了一声，郝玄转身是扬长而去。醋泥高在地上挣扎了半天，好容易站起来，举目四望，悲从心中来， 这哪说理去，吃饭的家伙没了，以后可怎么办？凄凄凉凉的往回走，路过一个摊子，就听耳边有人喊， 张德哥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醋泥高一看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舞摊子面前，天桥卖艺的分文武摊子，你像穷不怕醋泥高这种靠嘴皮子吃饭的，这叫文摊子，还有靠那个打把式卖艺吃饭的叫武摊子。眼前叫住自己的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天桥八怪之一，人称田瘸子。田瘸子身体壮实，长方大脸，脸上啊嘎嘞嘎嘎就没平整的地方，脸上全是麻子，大麻子套小麻子，小麻子套小小麻子，最小的麻子里边还一痦子，痦子上面还根毛，简直是三环套月的麻子。他擅长的就是练杠子，幼年啊练单杠的时候不小心从杠子上摔下来了，一条腿给残废了，所以大家管他叫田瘸子。田瘸子虽然一条腿坏了，但是还是练出了一身硬功夫。有粘棍子飞，钻杆碎，鹞子翻身，寒鸭子覆水，等等等等的全是绝活。他最拿手的就是用两个手指支撑，在杠子上面拿大顶倒立，跟二指禅一样。了不得，天桥之中堪称一绝啊。这档口田瘸子刚收完钱，正坐着休息呢，就看见醋泥高神不守舍的从自己面前经过，好像丢了魂一样，心中就疑惑。往日里两个人关系都挺好，做买卖一文一武紧挨着，也不冲突，心说这怎么了，开口得问问。 张大哥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人问不要紧，有人一问，醋逆高再也忍不住了，放声大哭： 哎呀，兄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！我刚才啊遇见郝玄了。 他如何如何的把事情讲述了一遍。 啊！ 田瘸子一听是爆眼圆睁啊，练武的人火气盛，当时就急了。 还有他这么欺负人的吗？大家都是天桥混饭吃的，这不是要把人逼死吗？ 不行，你等着，我找他去。说着话，田瘸子迈步就走，醋泥高一把把他拉住了。 哎呀，兄弟呀，使不得呀！如果只是他一个人，我不担心呢。可是那些泼皮无赖日日的聚在一起，人数众多，你就算再能打，双拳难敌四手啊！你不能去啊！你这么一去，就是我害了你呀！ 醋泥高死活拉住田瘸子，不让他去。为什么呀？您别小看那些歪瓜裂枣的泼皮，他们自己也知道那些事儿干得不地道，也怕别人找他们寻仇，所以经常是拉帮结伙呀。蚂蚁多了还啃大象呢，您说是不是？要是郝玄一个人，田瘸子收拾他就跟玩儿一样，可是好几十个泼皮无赖聚在一起，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。你去找他说理，他不听；你去找他打架，他们一拥而上。 那怎么办？难道说你的东西就不要了吗？ 醋泥高苦笑了一声：“哪儿能不要啊？但是这个事儿啊，咱们不能硬来。你听我的，咱们如此怎般是怎般如此，你看好不好？” 哎。这样行， 行不行也只有这样了。那好吧，我听你的。两人记忆停当，各自去准备，要夜斗好泼皮。咱们再说这郝玄，把醋泥高的东西卷走吧，拿走了。你想，这一块布几根竹竿子，总共也没有多少东西，运输非常方便。郝玄左看右看，手里这点东西啊，怎么看怎么不值钱。瞧了瞧那块来围场子的布，心说：我拿这布啊，能做个新褂子。这几根竹竿儿，实在是没有什么用，我把它锯短了当筷子使。您说有这么粗的筷子吗？心说反正东西到我手了，啊，我不能还他，他也没钱给我。边走边合计，走着走着可就到家了。郝玄的家在哪儿啊？离天桥不远，有个废砖窑，以前啊有工人在里边烧砖，后来不用了，一帮泼皮也没处可去，就啊跟那儿续点草垫子当了家了。郝玄一回家，同伙一看，哟呵，郝老板行啊，发财了，哪儿弄的好东西？还行嘿嘿。各位老板，今天有什么收获啊？都干什么坏事了？啊，这我偷了个鸡蛋啊，我抢了银行啊，我打人了，我挨顿打。你们俩不是一回事吧？大伙儿跟这聊天，反正都不是干的什么好事，物以类聚是人以群分。大家伙儿啊，相互恭维羡慕了一番。待着吧，晚上看有什么好机会，咱们再出去，咱们游戏人间。到了半夜，鼓打三更。您了听说三更三更，这三更到底是什么时候？古代把晚上戌时作为一更，亥时作为二更，子时作为三更，丑时作为四更，寅时是五更。三更大约是半夜11点到1点左右。到了三更，泼皮们都起来了，干嘛呀？要出去活动活动。这个泼皮呀，也得讲究素质，也不能老跟家躺着呀，让同行的回来笑话。泼皮们请来振作精神， 斗志昂扬地出去了。看看路上有没有落单的，啊，哪家的门是不是没上锁，他们都负责检查检查。当然了，手段就是粗暴了一点。大伙儿都出去了，可是只有一个人没去，谁呀？郝玄。怎么呢？累了。他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就听见啊门外脚步杂乱，有锁链的响声。快点快点，跟上跟上。好像有大队人马一样啊。郝玄当时候就精神了，嗯，这什么声音？有心到门口看，不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砖窑的门眼特别大，就是几块破木头这么拼起来的。等他看见别人，别人也能看见他呀。不行，我不能轻举妄动，我再听听，莫非是官差？只听门外一会儿有狗叫，一会儿有火把的声音，声音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，直奔砖窑就过来了。郝玄汗可就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不做亏心事不怕火焦。郝玄亏心事做的太多了，他什么坏事都感觉了，心说坏了，不知道是哪件事破了案了，我这可怎么办？心里正着急呢，就听门口啊有人喊：“抓杀人犯呐！抓杀人犯郝玄呐！千万可别让他跑了！郝玄今晚可就悬了！”郝玄蹭楞一下子就爬起来了：“我冤枉呐！我什么时候杀人呐？冤枉，看来也没用了，定准了是我了，跑吧！”郝玄身手从来没有这么矫健过，就跟打了兴奋剂一样，蹭楞就蹦起来了，窜房梁上了。那位说了，他们往房梁上窜啊，大门他不敢走啊。房顶上有个小暗门，一伙泼皮早就设计好了，如果说哪天有人来抓我们，我们就从这儿跑。郝玄上了房梁，推开暗门钻出去，四下打量，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，没月亮没星星，哎呀不好，谁拿麻袋把我套起来了，放我出来，拼了命的挣扎呀，我没杀人，我是冤枉的，到底是谁把我套起来了，到底是谁把他套起来了。没错，正是田瘸子。那么说那些官兵还有狗也是他喊来的，其实哪有什么官兵和狗啊，怨就怨郝玄惹了兔逆高。兔逆高是什么人？天桥八怪之中靠口技吃饭的，玩你个小泼皮还不简单啊。今晚兔逆高也是下了大力气，口技绝活使出了十成的功力，把郝玄骗的是晕头转向，想要逃跑正好撞上田瘸子。郝玄到底小命如何，明天同一时间，话说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天桥八怪的故事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话说天下，我是曹云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，最近啊就不开车了，少点排放。 我是个白领，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，少点污染。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，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，多洒水，少点扬尘。 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。圣火点燃冰雪激情，歌声传递美好梦想。10月27号，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，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，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